离往前事，可知否傲念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难桥？离往前事。出发一点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折腰，今生孝同临了，梨窝浅笑。 痴恋变恨绵，情丝穿。